孤灯月亮照亮过往，照成了目光，人怎么那么无奈皆心伤，谁也别说谁疯狂，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，为一个人 是一年一度的暑假旅游高峰期了，我啊这正准备计划带着孩子去哪玩呢、结果我老公就说啊，这等你的旅游计划估计这黄花菜都凉了、说这机票啊还有这旅游我早在一个月前就订好了、我说啊为什么那么早订机票啊，我老公就说了，这早订优惠大，可以便宜千把块钱呢。 是的，早订啊不仅优惠大，而且呢可以从容淡定的享受生活、就像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孟德兰省油皮凉席一样，专柜统一定价是8900块钱一床，本档2018新席首发推广价只要2599，而且呢订购成功还有两张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免费赠送。 是， 早买就是省了钱。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哇，我算了一下，等于说是在原价的基础上直接打了2.9折的优惠力度。 是的， 您要知道啊，这可是2018年的新席，很多的商场专柜应该还没有大面积零售。那今天呢，孟德兰独家的媒体推广价2599就能够带回家了， 是， 真的是早买优惠大，早买早享受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其实呢，提到牛皮凉席啊，现在很多家庭都不陌生。除了知道它呢是真皮制作的席子，美观大气之外，它的凉爽透气的特性啊，都是普通席子所不具备的。特别是免打理零家务，而且呢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。 是的，那今天的媒体的预售价2599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，要是能够用上50年以上的时间，这算下来每一年才30-50块钱，30-50块钱别说买竹席、亚麻席了，就是买一双草席现在都买不到。 是， 但是今天呢，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30-50块钱就带着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下水牛皮凉席的高贵质感，难道您不心动吗？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家住西城区的李小姐说，我们同事家前几年就买牛皮席了，一整张棕红色的水牛皮凉席，温温凉凉，特别软，就像带风扇的床单一样，又好看又舒服。今年呢，我也想给自己买一床。还有家住丰台区的齐女士说，现在用牛皮席的家庭啊太多了，我也在纠结要不要买几床。 是的，现在呢，但凡是对生活有一点要求的家庭都会去选择用牛皮席，因为牛皮席呢不仅是档次的象征，也是提升生活质量的标志。孟德兰的水牛皮凉席呢是用一整张的水牛皮精致而成的，只在肩胛部位呢有一些拼接，而且呢没有味道，棕红色的原皮质地，打磨揉料，包边走线都是由有多年经验的老师傅们纯手工制作的，结实耐用。要是三伏天里实在是热得厉害了，您只要在临睡之前开上2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了。天然的牛皮毛孔呢会自然的收纳凉气，然后整个晚上慢慢的再释放出来，那舒爽清凉，保持一夜时间。而且呢，咱们刚才一再提到牛皮席的使用寿命特别长，这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，算下来相比普通凉席是更加划算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就算是您现在铺在床上用也没有问题，一样能体会到牛皮凉席温而不热、凉而不寒的舒适感。同样的夏天，同样的花费，为什么不给家人更好的睡眠体验呢？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尾号是4673的朋友说，现在买牛皮席啊会不会有点早了呀？千万不要说现在买稍微显得有点早了。牛皮凉席呢折叠收纳，放家里不占地方，用的时候一展开一铺就行了，立刻享受到恒温舒适、透气吸汗的清爽睡眠体验。而如果呢此刻您在犹豫啊，真的等到三伏天到来了，对不起啊，我们的价格呢就像旅游旺季一样得水涨船高， 是， 到时候可就不是2599的价格了。所以呢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其实啊，想想看，2000多块钱对于生活开支来说，真的不算什么。每一年几千块钱的洗车保险得交。